忍者利用忍刀的特别之处，可以做到攀岩这种其他职业无法做到的事儿。所以理论上来说，这个任何职业都无法跳上的山崖，忍者是可以利用忍刀爬上去的。于是其他职业都在干瞪眼的时候，各工会里的忍者纷纷冲了出来，挥舞着手中忍刀就向攀岩追上。但是操作忍刀也是一门技术活。 普通玩家虽也能甩几手，但此时要是追上目标，那就不能只是甩几手，更要甩得有速度、有效率。于是就见各工会的忍者气势汹汹地冲上来，攀几下，然后纷纷失误，饺子一样地往下掉。能一直不失误留在山崖上的屈指可数。不过这当中有几位身手相当不凡的，尤其攀得最快的那位。 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正是目前的荣耀忍者第一人烟雨战队灵岸惊草的操作者李华。从李华的忍者身上，所有人看到了希望，大家满怀期待地使劲仰着视角张望着，期望着李华可以有所作为。但是很快，一盆凉水从天而降，将众人这点期待也彻底剿灭了。 山崖之下居然朝下发动了攻击，一道激光炮激射而来。虽然李华反应迅速，身手敏捷，避过了，但是对方给他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，各种远程攻击的手段贴着山崖就争先恐后的落下了。几家的职业选手纷纷闭上了双眼，已经不忍再看下去了。如此状况下，李华能让他的忍者顺利攀到山顶，就算不错了。 还想完成追击，完成阻挠，算了吧。是的，算了。李华操纵他的忍者躲避了几波后，叹了口气，主动选择了放弃，和其他几个还在坚持的忍者一起落回了山涧。谢谢啊！世界频道跳出了君莫笑发出的三个字：卑鄙、无耻、无赖，你狠。 下回有你好看啊！君莫笑的卸下之后，迅速就跟上了一条又一条的相关回应。职业选手的反应和手速绝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世界频道上的对话让玩家哗然：君莫笑是什么人物，大家都清楚的，但下边这些一个个都是谁呀？听都没听说过，居然就朝君莫笑叫板儿！这些傻逼难道不知道君莫笑是何许人吗？ 靠！ 哪来这么多傻逼啊！顿时就有玩家义愤填膺地跟在后边回复了起来：“是啊，不知道君莫笑是谁吗？说出来肯定让他们吓尿裤子的。”哈哈，这帮菜逼连君莫笑是谁都不知道，多补补课啊！我说， 嘲讽一个接着一个，玩家打架是肯定比不了职业选手的，但要说起恶心人的垃圾话来，倒是不乏天纵奇才。 瞬间就刷满了数大屏，看得几大战队的诸位选手哭笑不得，哑口无言。我去，说话的这些知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啊？就在这地图炮，谁不知道君莫笑是野丘了？需要先搞清楚状况是你们啊！我说，知不知道你们刚才在地图炮误伤到的都是多少人呐？最好还是不要知道，知道的话恐怕眼泪都会掉下来了。职业选手这边会和玩家不甘示弱垃圾话对喷的，那不有黄少天了？ 黄少天的垃圾话有时未见得有多尖酸刻薄，但就是量够多，你说一句，我说十句，如此以量取胜。但是此时不是荣耀赛场，而是神之领域，对手不是只有5人，而是成千上万乃至10万百万。一看到居然还有还嘴的玩家，当然也就不会就此罢休了。一时间，世界频道开辟战场。 各路玩家点名黄少天的剑客开喷，黄少天的以量取胜面对滔滔玩家人海，终于败下阵来，而且还是惨败。除了势单力薄，世界频道这个战场更一个非常限制黄少天实力的设定，这里发言是有冷却的， 气死我了！ 发言冷却中看到满世界都是针对他的言论而无法去还嘴。 对黄少天而言，没有什么是比这种情况还要糟糕的了。 刷嘴皮子有什么意思啊？单挑啊？有人敢吗？进职场走起啊！挑你们100都没有问题啊！ 王少天发现在这里刷垃圾话实在不智，开始转移战场。那玩家能退缩吗？当时就有人应了，甚至有人立即跑去开了房间，让黄少天迅速进去跪。行了，你想上下期头条吗？看到黄少天真有跑去竞技场与这些玩家血战到底的冲动，宇文周终于说话了。黄少天最终没有去竞技场，那些开好了房间等的玩家左等右等不见人，世界上难免又是各种冷嘲热讽。好在这时蓝雨战队的诸位包括黄少天都已经下线了。影子军师沙寒最终就这么被星星收入囊中，各家想追都得从山涧外绕一大圈到山崖顶，时间上明显不够，只好无奈放弃。龙剑士再到影子军师，蓝雨雷霆这都是接连两次在星星面前败了个彻底。第一次输的倒也罢了，叶修至少体现出了他在网游方面比起众人更加娴熟深厚的功底。但是这第二次，众人明明先到，结果却被叶修从天而降，靠着他那散人职业的无赖 boss 给牵走，这就让人相当火大了。蓝雨、雷霆还有参与了影子军师沙寒这一役的其他各家的职业选手，这一役后都在队内发了通告，抢 boss 活动第一要务就是要严防死守叶修，这货的危害比起其他各家绑在一起还要可怕，实在是太防不胜防了，如同今日这一战的疏忽坚决不能再发生。于是很快考验各家工会死守严防的机会来了，双方又一次相遇，是灰角的野兔 boss 流氓杀手丁龙。这位听名字有流氓二字，似乎是拳法家系，但事实上是枪手系 boss。而这一次收到情报的工会也是极多，轮回、霸图、上赛季总决赛的两家工会之前两大 boss 争取时竟然都没有收到情报，这一次总算没有再错过。除此蓝与雷霆两家又到，双方相遇后默默无语了良久，这周的75级野兔 boss 就属他们两家情报工作做得最好了，目前刷了三次一次都没错过。但是这又怎么样呢？刷新没有错过，最后 boss 却没有抢下，还不都是白忙？这一次已是第三次，他们可不想再空手而归，但这一次面对的竞争却是空前激烈，他们之外百花、烟雨、虚空又是哪一家是打酱油的？抢野兔 boss 简直就和争取总冠军一样，千军万马独木桥，只有一家能过。灰色黑市的某角落，刷新的 boss 流氓杀手丁龙被堵在了此处，由于是街市，显然是要爆发一场巷战了，各家虽然还未动手，但已经开始暗中调派人手。巷战中有很多高点，这对于远程职业发挥战斗力十分重要。不大会儿，周围的阁楼啊、平房房顶啊，凡是能比地面高的地界上都陆续站上了人，各家工会的混杂在一起，面面相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一边关注下边 boss 的情况，一边留意身边非自家工会的对手。于是乎，为了保障远程的输出稳定，各家又建有近战职业开始爬高点来保护。灰角黑市的这一角热闹得有些不像话了。 哟，这次怎么人来了这么多啊？ 热闹是无止境的，各家正相互提防思考怎么打开局面，那个被各家都被锁定为严防死守对象的家伙终于也出现了。角色是哪个还没找到，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响起，星星来了。这个消息像是一个噩耗似的在玩家中传递着，但是等大家朝星星来处看去时却呆住了，来的不止星星，一展、鹤舞、昭华、月云，这组合对各大工会玩家来说也极不陌生， 事实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星星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，总会和这几家工会捆绑在一起，以同盟姿态和各大工会对抗抢 boss。 前两次星星还是单独行动的，这一次居然又和这几家走到一起了。星星在自己工会已经发展起来的情况下，还在坚持这种联盟吗？这几家的工会实力当然无法和豪门相比，但是此事一聚，人多势众是肯定的，各家的职业选手顿时都快崩溃了。这个叶修团队不多的时候，他和你玩战术，地形不容易打开局面的时候，他和你玩职业，这一次工会较多，竞争激烈，于是这家伙又和大家玩起了人多，无论怎样他都有治你的招。各大豪门工会的人当然也不会少，但是承担抢野兔 BOSS 这种重要职责的都不会是闲散的玩家粉丝，这些精英玩家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，是保障每天24小时内随时都能聚起一支团队的，各家基本也就保证有两三个团队在运转。普通玩家有事没事凑个热闹的有，你要真像这些精英团队一样一周几十次随时待命随叫随到，那有谁能接受啊？普通玩家游戏是娱乐，精英团玩家那都是带着工作性质的。所以豪门工会说是人数众多，但抢野兔 BOSS 这种一周要做几十次甚至更多的事儿，不可能发动全民战争去解决。叶修这边绑几家工会在一起，这人数优势还真让人有些烦闷，各家也不好针对这种同盟就扩编精英团的人手，人这同盟看情况不佳，说散就散，简单之极，但工会的精英团走了正式编制的话却又不好说散就散，这太不厚道，有损形象啊。